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二十章，在盗墓圈子里面一直有一个传说，相传鬼王御龙碑里面记载的嘢，事实上是一个大墓。这位民间艺人事实上亦都是一个盗墓贼，他偶然遇见了一座大墓，但是这个陵墓过于诡异，一时很难落手，他又不甘心这么好的墓封于黄土之中，因此他就将这个墓室的位置记载入了鬼王御龙碑入面。胡老黑呢是有心想做恶大的，他追查历史线索，锁定了文官墓的位置。事实上胡老黑是个老手，为什么今次偏偏又失手呢？答案就不言自语，是赵二爷在后边搞了他。倒斗或蘑菇的当然是有地域之分的啦，用赵二爷的话来讲，敢在他的地盘上边搞这么大动静，起这么大的野心，不做瓜他就对不起自己的名头。但是胡老黑找了我，却又不得不讲是一个意外，或者可能真是冥冥当中自有上天安排。我听到这里就总算是明白过来了。那我讲，这样讲文官墓你们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位置了，但是为什么一直不动手啊？赵二爷点了一下头，没讲明，他只是讲当时时机未到，而家时机已经成熟了，我的眼入边亦都唔藏得一粒沙。呢次落墓，我要揾嘅就系鬼王御龙杯。如果我冇猜错，呢件嘢应该就系喺你嘅身上。 我一听，心里边都打咗个突，面上就不动声色，谂起咗嗰个瓷人里边嘅一只玉杯。我即刻就明白过嚟啦。 赵二爷喝咗一啖茶，慢慢咁讲：你亦都唔好咁多心。我呢次揾你嚟，系要为咗等你帮我手嘅。你如果唔愿意，我亦都唔勉强。 我心里边亦都知道。这个人表面上看来很和善，但是就是看他对胡老黑的手段就知道不是一个什么好货色。于是我也没有直接拒绝他，反而问他，那你找我来的目的我就清楚了，就是想要这只鬼王御龙杯。没错，这件事现在在我手上，想要的话你出钱买又得，我想这些钱二爷你应该不会介意啊。不过我想问的是，咁呢件事同我阿爷有咩关系呢？你头先讲话要讲三个人，咁啲第三个人又系边个呢？ 赵二爷哈哈大笑，意味深长咁望咗我一眼，跟住就开始讲起佢哋三个人嘅事啦。 呢啲事听到我惊心动魄。听完之后我整个手心都是汗，旁边的豆腐更加是抹大个口得个窿。 赵二爷讲得比较详细，但整件事情这三个人真是缺一不可，所以就等我慢慢跟大家讲。 这第一个人是民国27年出生，是在洛阳一带的盗墓贼，早上一直都是做这个行当的，到了他这一辈年月就混乱，盗墓现象猖獗，政府无人束管，更加可以放开手乱来。这个人的全名叫做白卫星，道上人称他飞刀白老四，亦就是当时我爷爷讲给我听的那个白老四了。 这个白老四不单止擅长挖坟盗墓，更加有一手祖传的飞刀绝技，可以说是无所不能，在那个年代捞到风生水起。还有这个白老四不单止识飞刀，还有一身缩骨功夫，他打出来的刀洞好像狐狸窿那么小，就算发现他作案，对于这些这么小的窿亦都无计可施。等到七步的人来将这个窿打大一点的时候，落到墓里面，他一早就已经打到另外一个狐狸洞钻了出去。就算在当时的文物局，这个人亦都是大名鼎鼎，不少当时的文物专家想起上来就真的恨到咬牙切齿。白老四呢是一脉单传，之所以叫做老四，因为当时在洛阳当地的盗墓圈里面有个排名的，排名第一的就是雷神张老大。这个张老大是有背景的，挖起来的墓惊天动地，炸药雷管一齐上，非常之张狂，当时洛阳是一把。排名第二的绰号叫做神简阳方，一直是单干的，挖蘑菇盗墓就独来独往，神出鬼没，得到的钱财呢就往往是分给啲穷苦人家，因此个名声是好好，好有侠盗咁嘅称号。排名第三，外号叫做陶黑虎，早年是个汤猪佬嚟嘅，后来呢就去咗打咗两年仗，杀人多，胆子就更加狂，闯入去嘅盗墓呢个行当里面，由于一开始乜鬼都唔识，就俾一啲老手啊黑吃黑做咗几镬。后嚟呢一个咁嘅陶黑虎凭住自己嘅本事捞出咗个名堂，曾经黑吃黑过佢嘅一啲老贼，一个一个都俾佢挂咗喺个城门上边，用箭慢慢射死。讲到排名第四嘅就系呢个飞刀白老四啦。比起其他三个的狠角色呢，飞刀白老四呢就比较有心机的。在盗墓这一行里面亦都算是一个学家渊源。他和陶黑虎和这个神简阳方呢曾经是有过一段合作的关系。不过这一段关系一直是不为外人所知。这个其中不得不讲是阳方了。他有一手望气法务的本事，这一门本事到现在都是不得了的。什么叫做望气法务呢？其中是大有讲究的。古人信风水，凡是葬墓的事宜呢都要问吉凶睇风水，包括现在很多的乡下的农村依旧都还有这个风俗的。而真正有能耐的盗墓贼都有一套学习的阶段，在这个学习阶段里面呢，要对各个朝代的丧葬习俗、陪葬习俗和这个墓室构造都要了解学习的。做这一行的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风水的门道，完全不识的那个就叫做青面了，根本上就不算得入行。而老的盗墓贼更加要擅长这个堪舆之术，精通历朝历代的风水原理。要盗墓先要找墓，那些盗墓贼每去到一个地方就一定要勘察地形，观察风水，搞清楚哪里才是风水先生眼里面的宝穴。凡是风水极佳、龙脉盘踞、钟灵疏秀的地方都是风水先生看中的，附近一定有古墓。在盗墓圈里面精通望气法务奇术的人其实并不多，但凡会的都是各种的高人，师徒口传秘授，过去识的人就已经不多了，到现在都已经几乎失传。据说民国初期的时候，长沙有一个土夫子擅长风水之术，他每次出外那啰柚后边都跟着一大堆人，在盗墓圈里面名声很大。这个人姓蔡， 可能而家百度一下都可以查到相关嘅消息嘅。根据呢个人喺荒郊野岭无坟嘅地方，能够准确咁睇出地底下深埋嘅古墓，从来都冇失手嘅。有一次佢出外路过一个山清水秀嘅地方，佢对身后嘅人讲：呢一度一定有古墓，如果挖出来，可以使我哋大家都发财。其余嘅人就唔信啦。点解？因为佢所指嘅地方一个坟头都冇，而且南方特有嘅水梯田呢种咁嘅地方，点会有古墓啊？佢见大家都唔信，佢就同大家打赌，讲如果呢度挖唔出好墓咧，自己就赔300-200银俾你哋。但系如果挖出咗，墓里边嘅宝物佢要占大头。大家一听就应承咗，揾咗百几个人嚟开挖，挖到20-30米，果然挖出咗一块青石板。撬开石板一睇，下边露出咗一个巨大嘅墓穴，居然系一个战国嘅大墓。呢一次嘅挖掘，盗出咗百几件嘅稀世珍宝。而我哋所讲嘅杨方，据说就系私传姓蔡嘅长沙土夫子，擅长望气观风、寻龙点穴之术，喺圈子里面传到神乎其神。神拣杨方、陶克甫、飞刀白露四呢三个人都系当地有名望嘅人物，平日冇事咧都会聚一聚嘅，有咗事就大家做大家嘅。直到有一日，这个杨方突然秘密地将飞刀白老四和陶克甫叫埋嚟一齐，三个人聚集在一个包间里面，点咗啲蔬果，就关上大门秘密商议。这个时候只听到杨方讲：我哋三兄弟平日呢就各自发财，呢次啊时局动荡，杨鬼子又鍾意高价收购我哋嘅名气，正是发财的好时机啊。按道理讲，我不应该在这个关头打扰两位老哥的，但是这一次兄弟我望风观气，找到了一个了不得的油头，一人下去很难落手的，还是请两位老兄帮忙。斗即是无的意思，油斗就是指里面这个墓很多油水，这个是当时洛阳那边的行话，还是喜欢叫赌斗的。白老四心想，如果真的有油斗，这条僆仔肯定自己毒食，哪里会拿出来跟我们瓜分呢？看来这个斗真是不同寻常。而在一边的陶克夫就问了，究竟是个什么油法呢？你咁嘅大名鼎鼎嘅神拣杨方都喐唔到，莫非系王陵？当时孙殿英盗东陵墓嘅时候，用咗上千嘅士兵，连挖带炸，先将王陵炸开，跟住就洗劫一空，逐渐王陵嘅坚固程度就越嚟越犀利啊！杨方啊讲：唔系王陵，系金棺。你哋有冇听讲过万妖飞啊？白老四一听，心里边打咗个突，出口讲：唔通就系民间传说中讲嗰个明朝武宗妖飞呢个人，唔系战选出嚟嘅咩？点解仲会有陵墓噶？以前皇帝皇后嘅装具都叫做子宫，而王妃以下的嫔位就叫做金冠，贵人以下的就叫做彩冠。杨方的意思很明显，显然是个王妃墓，但这个王妃墓虽多，万妖妃却是一个非常令人忌讳的存在，甚至历史上都没有这个人，他一直是受到争议的。他为什么会被称为万妖呢？这件事讲起上来 就真系十分离奇诡异，骇人听闻。各位亲爱的听众，你哋好啊！我是小龙哥。首先在这里很多谢大家支持我播讲这个盗墓手册，今日已经是第20章了。揀这个故事来播讲呢，一来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写得很精彩，咁起码可以在情节方面呢就留住大家。咁二来呢，我就真的想试一试水。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南方，咁我觉得如果用粤语来播讲，可能真的会更加亲切和更接地气。咁希望你们都喜欢啦。我本人就是好喜欢这个粤语文化的，咁所以亦都希望能够尽微薄之力，能够令粤语可以推广传扬。我本身呢就不是一个传统的讲古人，只是在以前做一些电台的节目，希望大家喜欢我播讲盗墓手札的风格。既然讲得似水，咁当然我都是抱住学习的心态。所以在整个播讲过程当中，你们有些什么喜欢的不喜欢的，就在评论区里面发表一下，等我可以多些学习，多些进步。当然我更加喜欢大家能够多些转发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还有多些点赞，听众越多更新的动力越大嘛，是吧？好，讲到这里叫马豆腐出来圈下粉丝。 大家好，我是豆腐。你哋多啲支持小红哥啦，小红哥系得嘅，小红哥好嘢，我撑你咧。 OK， 多谢豆腐，多谢大家，故事精彩不断，大家继续追股，请啊！